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冯剑基。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系戴耀廷。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翻到嚟，咁就头先咧，就其实关于嗰个一带一路嗰样嘢咧，都有啲嘢补充嘅。其实讲真，真系，因为咧，即系呢个梁振英咧，真系下巴轻轻口响响，就叫香港人咧，又系叫香港人咧，就出去即系呢啲一带一路国家去揾机遇啊，呢咁嘅嘢。喂，大佬，即系一带一路咧，第一样嘢，即系好多其他即系一啲即系外媒已经讲到明，其实呢一个系唔睇好啦。即系第一就系你嗰个叫做系营商环境系好多变数啊。喂，大佬，你真系叫人哋去喀扎米尔嗰度发展啊？系嘛？你真系叫人哋去呢一个 ISIS 嗰度，即系呢个叙利亚嗰度揾机遇啊？系嘛？你真系叫人哋去？即系呢啲中亚国家乜坦乜坦嗰啲，走去搞地铁，然之后搞物业上盖啊，系嘛？哇，真系好得人惊啊，大佬！喂，即系呢啲系真系叫香港人上山下乡咁样嘅啫，等于系系嘛？系咪好似上山下乡啊呢样嘢？喂，咁第二样嘢就系话，喂，既然人哋都唔睇好，喂，你嗰阵时讲机遇，其实系有乜嘢嘅？有乜嘢依据啊？何所依啊？喂，你嗰阵时你自己，你喺大陆啊，你就系喺大陆里边，即系搵呢一啲搵钱搞基建啊，你都谷唔起啦。嗰、那个叫做系经济效益，谷唔起嘅 GDP 啦。喂，你喺呢个08年金融海啸之后，呢个温家宝佢抌咗40,000多亿出嚟去搞，喂，去咗边啊？喂，即系。 同埋咧，即系你话香港有咩机遇？即系我冇乜特别研究咁，但系其实讲真，你一带一路主要系中国嘅资金去投资一啲即系中亚国家嘅基建啊嘛。咁你一定系即系大陆嘅人一定有优势噶，去嗰度做嘢。因为你知道大陆嗰个经济，即系做生意嘅运作模式、工作模式系点样，系咪？咁你咁梗係搵返自己人做会信得过多啲啦。咁香港人有啲咩优势？ 你而家都唔係话返大陆啊，真係叫你去中亚国家，等于係。 咁梗係 啦。即叫你去印尼嗰啲咁 样。所以我咪话，其实你大陆里面嘅员工去过去做，因为嗰啲本身嗰啲资金係嚟自大陆㗎嘛，多数都係投资。 嗱，呢个就係问题啦。 咁香港有啲咩优势？ 你大陆嚟讲呢，即係一带一路呢都尚且会输出呢一啲咁样嘅 labor 喎。佢尚且会输出劳工喎。咁但你香港你參與一帶一路會唔會輸出勞工啊？ 同埋香港佢成日話專業服務，咁其實香港嘅專業服務去到嗰度可以做啲咩咧？係嘛？呢樣嘢又冇解釋過清楚喎，佢冇即係梁振英即係冇講過呢樣嘢喎，點樣做呢樣嘢喎？ 咁即係講返梁振英啦，咁即係其實喺過去一個禮拜，你見到佢係咁追殺呢一個梁繼昌啦，係咪？咁就見到其實都好大鑊嘅，因為其實佢不斷咁樣追殺梁繼昌，第一個走出嚟叫做係幫佢擋戰嘅，即係或者係幫你梁繼昌，即係叫做係講說話嘅嗰個，就叫做係張達明先。系嘛？即系嗰阵时，阿张达明即系呢个港大嘅，即系呢个法学院嘅教授啦。咁佢就即系提出咗九条问题嘅。咁九条问题其实真系好大镬嘅，其实系。喂，你对呢一个梁继昌，哇，佢又唔会冲占主席台，又唔会拉布啊，一个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嘅一个即系功能组别嘅议员，系嘛？哇，你点会咁歇斯底里吓？会追睇佢 Facebook 吓，跟翻佢两年嚟。哇！喺 Facebook 里面讲嗰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即系呢一啲叫做系咪讲人讲地嗰啲啊？ 喂，挖翻佢以前同阿周庭嗰啲嘢喎，大佬嗰啲即係炒炒 中意民團，其實都係其中一個外圍組織嚟㗎啦。 即係炒啲舊花生喎。喂，大佬啊，你搞咁多嘢，然之後就喺度不斷咁喺度講，喂，同埋呢個阿馮偉光喺度講啊嘛，即係你喺度令人覺得，即係呢個行政長官，即係有一個受調查，即係有被係一個嫌疑犯嘅感覺啊嘛，有咁嘅觀感啊嘛。喂，咁你有咁嘅觀感，因為你有咁樣嘅。即 系，因为你 表面成功，同埋你作为一个特首，你个位置重要，先至会查你啊，大佬啊！喂，事实上，喂，其实讲真的，你唔讲又似可，喂，你一讲咧，喂，我真系发觉你成单 UGL， 你睇完呢个张达明单嘢之后咧，喂，其实你牵涉面越嚟越广喎，其实系，喂，你其实讲真的，你而家唔系讲五千万嘅事啊。唔系讲五千万嘅事，其实嗱，你五千万你讲系离职协议嘛，系嘛？ 系 咁离职协议，你从来唔系 UGL 嘅员工嚟噶、嗯，因为 UGL 系收购你间公司噶， 系 而收购你间公司嘅时候，你收呢一笔钱，你系唔会反对去收购你间公司，而嗰阵时嗰笔钱咧系七千几万英镑，而同时间亦都有报道指出，你一个天津嘅公司就叫天津 Innovation。Financial Investment Company 呢一个你上个礼拜已经讲咗啦，呢一个系啊，即系现任呢个政治局常委，呢一个叫做系张高丽打识嘅一间投资公司嚟噶嘛？喂，嗰阵时开出嘅条件系几多啊？系比 UGL 丰厚好多，系多咗成亿英镑嘅。佢多咗成亿英镑以外，仲另外注资俾你做营运基金。佢 show 俾你睇，佢英國裏面有幾十億嘅存款，有咁有誠意嘅一間咁嘅公司，而你turn down咗佢，你作為呢一間，你作為呢個戴德梁行嘅主席，你turn down咗佢，自己收咗呢筆錢，而你當其時受託嘅呢一個叫做係會計公司啦，即係呢個 Big Five 呢個叫咩啊？呢、這個叫做安永啊，係唔知情嘅。14年即係雨傘運動10月嘅時候爆咗呢一個報道出嚟之後，呢、這個安永講到明佢係唔知情嘅，即係有人喺台底做交易啦、 嗯、 你瞞住啲小股東去做一個咁嘅台底交易啦，而令到即係你而家接受一個咁樣嘅 offer， 少咗10000億英鎊嘅 offer， 原本呢一間公司如果接受咗呢個天津嘅投資公司嘅 offer 嘅話呢，其实佢仲可以维持翻佢个上市嘅地位，小股东不至于血本无归，即系呢个股，即系呢个股票变长子，不至于咁样样。喂，大佬，喂，你而家令到所有小股东血本无归，而你自己私底下收咗5000万系冇人知嘅。安永佢讲到明，佢帮你做清盘，佢唔知嘅。喂，呢一个系咪喺表面正功嚟讲，已经成为咗一个？喂，你已经成咗案啦，已经系， 嗯， 即系你都唔系，你已经唔系公职人员行为不检咁简单啦。即系你成日喺度讲，你话你签呢个协议嘅时候，又唔系行政会议成员，又唔系特首嘛？但系你作为一个公司主席，喂，你真系涉嫌贪贿啦，你已经涉嫌受贿啦，已经系，喂，系咪先啊？喂，即系讲真，佢已经系有贪污嘅，即系呢个叫做系表面正功喺度，已经系。喂，呢啲要交代嘅，喂，你唔交代，人哋张达明叫你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去委任一个退休法官啊，点样都好啊，将呢啲问题全部搞清楚。如果你系清白嘅话咧，就好似你话斋啦，我经一年之后啊嘛，佢讲好巴闭啊嘛，佢讲好得戚噶嘛，一年之后俾人抽情啊嘛，然之后话你放生阿梁振英啊嘛。咁你还自己清白咯，屌你而家咪做咯，点解你咁心虚啫？ 同埋佢即系佢收嗰五千万嘛，即系食嗰五千万究竟有冇交到税嘅咧？即系好似之前啲人梁繼昌就质疑佢呢样嘢嘛，嗰五千万究竟佢系作为一个咩嘅性质嚟嘅咧？一个即系。个人收入啦、啊，系一个即系 唔系今日我哋都唔 讲 五千万，因为五千万都讲到口臭嘅，其实都 系 最大问题咧，就系其实佢而家喺呢个日本嗰间大德良行， 嗯， 日本嗰间大德良行系佢系牵涉咗好多香港上市公司嘅业务嘅， 嗯， 尤其是香港兴业呢，这个茶茂星蛋式的香港兴业呢，它是这个14年爆了这个报告之前，原来是连续5年呢就找这个香港，就是这个日本大德良行做一个就是估值师，连续5年。而这个 UGL 在11年的时候跟你签那个协议，他不收，他不买你这个日本的大德良行。为什么？因为你盘账太烂了，但是他给你 option 你嘛，就是说7年内你可以用200万即是卖给这个卖返俾呢个 UGL 或者个指定嘅公司嘛。 嗯 哼。咁你点样要你作为呢一间公司，你当时梁振英系只保留咗 30% 嘅股权。你点样喺7年之内你卖返俾呀，佢嗰陣时条数好难。你乜嘢有因先令到呢个 UGL 肯回收呢个大德良行日本啊。 嗯。 你梗要搞你赔数去啦。你点样搞你赔数去呀，会唔会系利用你而家香港嗰个人物去搞靓盘数去啊？包括同呢个香港兴业嗰、那个嗰个关系网啊？ 嗯， 你讲香港兴业几得意喎，即系我走去一查咧，就见到喂，其中佢有一个，因为香港兴业佢系 hold 住咗愉景湾呢一块地噶嘛。咁你见到喂，2016年5月张高丽访港嗰阵时候，梁振英系煞有介事，大张德纲就走去呢、這、一个诶。即係啦，走去睇，即係睇呢個咩東大嶼發展都會嘅嗰個咁嘅藍圖，而其中有塊地就正正係香港興業 hold 住㗎嘛。喂，其實呢一樣嘢都已經係好令人懷疑㗎喇喎。 係呀，嗰陣時佢自己，你知唔知做一單嘢係好撚離譜㗎，係做咗頭版嘅。佢就親自打電話呢個規劃署，個署長就叫佢考慮下放寬呢個愉景灣嘅地積比。 係呀。 嗯。 我有冇搞撚錯啊？有冇搞撚錯啊？ 即係兩樣嘢睇落去就係話，喂，你即使 即係你嗰陣時摸底俾人哋踢爆嘛？ 係啊，咪亦即係話俾你聽，即使阿梁振英佢唔係直接益呢一個 DTC 或者唔係直接益 UGL 都好，喂，佢其實亦都係透過查某星家族進行呢個利益輸送，亦都係構成咗一個表面證據嘅喎。 係啊，咁呢個係好大問題啦。咁而你即係呢一个睇返14年啦，即係呢个一仔佢自己嗰、那个做嗰个封面故事做嗰个报道，其实非常之详尽，但其实我觉得呢佢所讲嘅嘢呢，香港兴业嗰个 connection 嗰个 relation 呢係严重过5000万好多好多。因为其实喂，你喺呢一个11年嘅时候你签订个合约，你作为一个股东係咪喂，佢嗰陣时做个协议㗎，你有三成的股权，原来你同时间你哋都可以有权分三成的 profit 噶。 哦， 你可以分账噶。你11年至到13年呢段期间，你而家咧呢一个刘俊涛，即系呢一个众新闻就揭咗你，就系话你喺14年嘅时候，你喺日本嗰间即系大德良行系好神秘地逆咗手，俾呢个日本嘅。这个叫做财团，好像 TPG 咁样。喂，你嗰阵时卖俾呢个 TPG， 喂，你有冇交易记录啊？原本系你嘅，你俾个 TPG。 而家 黄 世赞咪就喺日本度查咯。 系啦，而家黄世赞喺日本度查啦。喂，而你14年之前，我而家讲紧你特首任期内啊，系你12至14年期间啊，你作为呢个日。本嘅大德良行嘅大股东，喂，你收嗰三成嘅 profit， 喂，你当中牵涉几多香港嘅上市公司嘅一啲生意来往啊？你而家香港兴业已经被踢爆咗啦，系嘛？咁其实仲有噶，呢个大德良行同即系佢嗰阵时仲有讲好多，即系呢啲嘅。呢啲上市公司嘅嗰時都講咗好多出嚟嘅，其實呢一個唔淨止日本興業㗎， 香港興業 唔淨止香港興業㗎。咁你睇翻呢個即係14年嗰個報道啦，我而家睇我有揾唔到住。咁你即係呢個係好大問題啦，呢個就係、是、即係你淨係喺牌面上面同茶茂星嘅關係，即係你係可以牽涉到點解 你会去亲自打电话去干预呢一个愉景湾嗰个发展问题？ 其实唔止噶，你记唔记得？ 仲有亚视咧？ 特唔系即系第一亚视啦，第二样嘢系特首选举期间，你唔系听到阿曾俊华讲紧？喂，其实好多嗰啲会议，即系好多有关土地政策嘅嗰啲咁嘅会议，其实啊系啊，梁振英系喺曾荫权喂喺曾俊华唔喺度嗰阵时开噶嘛？呢样嘢好得意喎，又系 吓。咁、啊、你即系你讲翻头先个问题就系话，喂，你2012至2014年间。你作为呢一个戴德梁行嘅大股东，你收咗30%嘅 profit， 你有冇上报呢个行政会议同埋同呢一个最高，即系呢一个香港最呢个首席法官马道立去申报啊？呢啲嘢有定冇？好简单嘅，你一问就知呢个 yes and no 嘅问题，你唔需要兜圈。如果你想人哋唔会再去有印象，你系作为一个受查对象，你系一个嫌疑犯。喂，你就应该第一时间交代晒呢啲所有问题，而你冇，你就係心虚。係咪先？喂，你仲有一样嘢，喂，你而家喂嗰陣时呢、這个王维基佢申请唔到牌照係咪港事，喂亦都係因为咁嘅理由嘛，有个嫌疑嘛，就係话点解你要保住亚视啫，就係因为查茂星佢都系亚视嘅大股东㗎嘛、 嗯。 所以你要俾佢苟延残喘㗎嘛。就是因为查茂星佢同时间佢喺日本嗰边嘅同你有商业来往㗎嘛，而你係有你係分到 profit 嘅。有咁嘅利益嘅问题喺度。咁你再讲返你话即係 UGL 5000万嗰个協议。UGL 5000万嘅協议其实佢其中佢有一个条款就係话佢话你喺冇利益冲突嘅前提底下你帮呢一个 UGL 咧，就呢个推广业务。咁黎广德咧喺2014年嘅时候咧写咗篇文嘅，就话10月嘅时候咧就发生咗4件事，系好奇怪，即系非常之巧合地发生嘅。咁就系咧呢一个咧，当其时咧，澳洲嘅 Veritas 咁样就去爆咗 UGL 呢单嘢啦。爆咗之后咧，啊呢、這个港铁咧。原本佢投标咗一个标书，就係话呢呢、這个观塘线嘅列车要翻新呢、這个工程。咁其实有几间即係公司去投标嘅。咁当其时呢 ,UGL 系大热嚟嘅。即係其实众望所归咁滞㗎啦。咁就係爆咗呢一单嘢之后呢，就突然叫停嗰个投标，就推倒重来。然之后呢就係、是、南车公司呢就中咗标，而中标呢最后尾呢佢點解要俾佢中標呢？就係、是、因為佢平1/3嘅 budget， 咁先至俾佢中標。 佢個意係買嗰啲高嗰啲地鐵嘅車輛係嘛？即係嗰啲列車 翻身啊！地鐵翻身， 地鐵翻身， 車廂翻身， 車廂翻身嚇。OK， 車廂翻身啊！但係點解會咁樣即係突然間推倒重來咧？咁啊，黎廣德當其時係咁講嘅，就係話咧，屌你老尾咁巧嘅。系嘛？喂，原来 UGL 你之前都系一直都系呢一个佢经常即系投到你呢啲地铁嘅一啲车厢嗰啲嘢嘅，其实系投到即系呢个港铁即系嘅业务嘅、哦。咁你就系正正就系因为爆咗呢单嘢之后咧，就 UGL 咧一直都即系投唔到呢个港铁嘅业务啦。而当其时咧，港铁港呢、這个港铁里边，即系我又啲睇一仔好似话，即系其中一个董事，其实同时间亦都系 UGL 里边嘅董事。 唔系你讲嗰、那个系。港铁非執行董事 啊，非執董 钱果峰 啊，钱果峰啊，钱果峰啊， 吓 系啊， 呢个会系个利，呢、這个可能涉及利益冲突。 喂，呢、這个系好明显嘅利益冲突嚟噶、嗯。喂，大佬，喂，你一边喂，你其实喂，你因为坐 board 噶，系嘛？你收到啲嘢、嗯，喂，就等于即系奥亚纳咁捻样噶，左手交右手噶，啲嘢系。 唔系咁，其实你讲利益冲突好多嘅，咁我第一节讲紧马少祥，咁本身都已经系一种利益冲突啦。你谂下，佢本身就系奥亚纳嘅员工，然后就走咗去发展局嗰度做正，做呢一个嘅副局长，而家做埋局长添。咁、有呢啲咁嘅例子嘅话，咁你讲紧钱果峰嗰啲，其实都已经好轻嘅啫。 系啊。唉，咁啊，即系呢个我哋呢一位网友啦，就话啦，唉，咁啊，佢梗系收回佣啦。咁如果689要交代嘅话咧，讲真话又会坐监，梗系死都唔回应啦，喺度拉布啦。 系啊， 咁仲有建制派同佢一齐添。 系啦，咁日本 D T set 卖盘系咪入唔来？呢、這个系非常之重要，呢、這个要去交代嘅，呢、這个系。一四年易手，咁一四年之前咧、即系佢特首期任期内一二至一四年，佢有冇分红？佢根据协议，佢有权分红噶嘛？ 嗯， 佢有冇收到？ 你咪你咪所以你咪见到好得意一样嘢咯。当日周浩鼎嗰一篇打龙通嘅嘢，咁已经写到明，只能够调查佢俾澳洲传媒揭发嘅嗰份协议 系咪伪造啊嘛？ 系啦，但点解要净系研究呢一份咧？即系如果挖到其他嘅话，就唔调查得噶咯。 啊， 咁样先至令好多人会怀疑，喂，咁你真系有其他嘅文件喺里边咯？ 即系佢修改，其实收窄咗嗰个调查范围，而不是扩大啊嘛。 系啊， 跟住阿梁振英就话佢要扩大嗰个范围，令到啲人怀疑佢即系呢样嗰样啊嘛。 系啊，咁就。所以其实呢啲嘢，所有嘢都系要交代嘅，即系尤其系，其实讲真啦，即系你讲翻头先港铁嗰单嘢同埋 UGL 嗰单嘢啊，就正正因为爆咗呢单嘢，所以先至唔敢再投标，系嘛？而从此之后，即系呢个 UGL 咧投唔到呢个港铁任何 project 啦，咁呢个都几明显系心虚嘅，其实你睇起上嚟都系。是吧 有咁讲啊。 喂建议当其时边个中咗标就係呢个中国蓝车嘛。中国蓝车佢低于三分一嘅价钱去中标。咁嗰时有老萧讲啊，呢个老萧讲。佢话喂即係点解会有你呢一个 UGL 嘅协议呢？其实边啲人会爆出嚟，边啲人会俾呢个澳洲传媒呢？佢嗰陣時講話好可能係即係中国嘅特工係咪，即係或者係大陆嘅情报机构咁样。咁咪俾料过去嘅咁样。喂如果係嘅话，咁呢个大陆嘅情报机关会唔会同呢个中国蓝车亦都会有啲 connection 呢？会唔会有问啫，係咪？ 咁咪中国蓝车一定係即 係佢係受益人嚟㗎喎。 即係国企嚟㗎嘛。 佢係受益人嚟㗎喎。 但如果你讲緊国企係咁犀利嘅话，咁 UGL 事件输嗰个就唔会係张高丽打识嘅公司啦。 咁将呢个报仇计划嚟㗎嘛。大佬屌你老尾，我嗰陣时俾咁厚咁优厚嘅 offer 你唔撚俾，係咪？屌我而家玩够你一镬。 咪又咁讲，嗰陣时你用个咁光明正大嘅方法同梁振英呢啲人走去丢，柒咗之后咪用啲哪吒手段。 咪呢个就证明即係梁振英嗰个爱国爱港之虚伪啦。即係国企要同你收购嘅时候你唔卖。点解呀？因为外国势力同你买嘅时候你有回佣你就收。喂你咪咁扑街，喂你啲外国爱港咩货色呀？五千万就收买到你啦。 所以你见到，所以你咪听到好多小道消息流传，就係话左派嗰啲人都喺度讲緊，喂有人有北京嘅人就搵佢哋收风，问梁振英嘅背景干唔干净，而当时阿白发魔女係唔肯背书，一句说话都唔讲㗎嘛。 呢一个呢就係阿李永达就讲嘅。 係 呢个李永达收风嘅，好似乜两至三个 source 呢就收返嚟。就嗰时就係阿梁爱诗就同埋阿边个即係上咗去嘅。咁就同埋即係。 范翠 唔係曾荫权嗰任嘅律政司係边个 黄龙。 係黄龙一齐上去俾人问嘅，呢个就係、是。咁好啦，呢次差唔多啦，我转头返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